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陆菲菲，不久前刚刚离开家到南京工作，因为很喜欢南京这座城市，作为外地人想留下来，没有自己的小窝，对这个城市永远觉得没有归属感。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这样吧，在一个城市扎根落脚，首先需要的是一个自己的家，但是这样的房价对于普通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来说，在没有父母的帮助下，凭借自己的能力买房子根本就是如稽之谈，所以我很希望房价可以降下来一点，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努力工作，让这个心愿变得更加现实吧。 阿弥陀，你可看见昨天黄昏屋顶的月，它多么像你，有一让我忘记这故事那身体和昨天的梦，轻缓的你问我幸福在哪里，阳光下的你坐上一辆蓝色汽车，又摸着背包里的玩具陪他哭泣，是在每个波起的清晨才想起你，你的样子他们早就忘了，撕裂吧，如果我没来过这疯狂的荒谬的世界，南京已老就快死了，却常回去假设另一种生活，把一切安排得不像现在有缘，我不该如此伤心，深夜歌唱。青春啊， 在这样分裂的失落的煎熬的夜晚让人伤心，我多么想你，只能轻轻唱歌。 请问您对艾滋病有怎样的认识和看法？ 很可怕，会传染， 健康杀手， 无法治愈， 我可能会远离他， 抵制。 因为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有限，所以很多人会选择疏远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只要我们自尊自爱，艾滋病其实并不可怕。防范艾滋病，从自尊自爱做起。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徐志仪将身体靠向栏杆，房间里很暖和，所以身体是热的，触到冰冷的栏杆的瞬间被激起秘密的一层鸡皮疙瘩。他倒吸了口气，把手伸到栏杆外，有雪花旋转着落下，降落在他的手心，精致华丽，轻若无物。世间找不到同样的两片雪花，造物主是那么的强大，又是那么的公平，他塑造万事万物都用尽了心思。无论是一个能活百年的人，还是一棵千年长存的树，又或是眼前这瞬息变化的雪花，还是小到需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病毒，他让每一个个体都独一无二。为了造物主的用心，来一支。徐志仪啪地按下了打火机，一朵明亮的火花扑地在黑暗中绽放，在呜咽的夜风中妖异地摇曳跳跃，左右晃动拉长，随时会熄灭。沈四忙伸出一只手替那一点微弱的火花挡住了乱风，辟出了一点安全的空间。徐志仪从烟盒里抖出一支烟，凑上去点燃，他深吸了一口气，烟头便红了起来，在夜色中像一枚小小的跳动的心脏。沈四接过徐志仪递给他的烟，点燃抽了两口，夜风中全是两人手中青蓝薄烟产生的馨香，混合着干净清新的血气，特别让人心静。徐教授，都这份上了，叫我名字吧。夜色中徐志仪吸烟的声音清晰微妙，像雪花吻在玻璃上。这份上是什么份上？孤男寡女同处一室睡觉的份上。徐志仪舒舒服服地将一口烟深深地吐出，看着那烟圈袅袅地升起，氤氲消失。你以为呢？沈思再次感受到了徐志仪的强悍。是一起救人的份上吧？孤男寡女的话题还是别提了，你肯定不想上头条吧？万一我想呢？徐志仪熟练地将烟灰弹落进皱巴巴的烟盒里。你应该是想上 Nature 或者 Cell 的头条吧，娱乐版应该还受不了你的法眼。 沈四自来熟地将手伸到了徐志怡的眼前，也将那燃尽的烟灰弹了进去。你倒调查得很清楚，怎么那个精神分裂的角色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徐志怡下意识地抱了抱手臂，被暖气烘热的身体在半支烟的功夫后已经冷了下来。沈四没有接话，反而转身回到室内，取了沙发上的羊绒毯子披在了徐志怡的身上。徐志怡也不道谢，直接裹在身上，却意外地冲着沈四展颜一笑，小小的一粒酒窝在唇边一闪而过，像流星划过夜空时璀璨的托尾，却不自知那一瞬间爆发出的光与美。很重要，它关系着我能不能在这个圈子里继续红下去。沈思怔了一下，才接过了徐志怡的问题。一直红下去很重要吗？徐志怡不解了。怎么说呢，不红的时候我想哪怕短短的璀璨一次也好，可是一旦灿烂了，你就想要永远的发光，永远炙手可热，这大概就是欲壑难填吧。刚红的时候是狂躁、焦虑、兴奋，每天一睁眼就在想怎么才能更红，写什么歌，怎么唱，上什么样的节目才能让更多的人为我疯狂。但接着恐惧代替了一切，连睡着了都在害怕，害怕有一天会突然从空中跌落，害怕那些为我痴迷的人下一刻就翻脸不认人。要知道过气比从未红过更可怕。可是我不明白，你不是唱歌吗？怎么会想要在演戏上跟人较劲儿啊？就好像我是学生物的，可总想和文学院的教授比写诗，这不是使错力了吗？徐志怡还是费解。当一颗钻石不能发光了，他只能借别的力量假装自己变成了一只灯泡。所以你现在不能做唱歌的钻石，只能当演戏的灯泡了？暂时可以这么认为。不能唱歌是沈四最致命、最挫败、最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拼尽了全力想要掩盖，此刻却如此轻易地说了出来。也许在这个据说能挽救他的生命的女人面前，没有秘密需要隐藏。原来是黔驴技穷了，徐志怡了然。哎，你用词能含蓄一点？沈四摇头叹道，意思精准就够了，你们这些明星就是被人捧惯了，听点真话就受不了。生活在谎言里的人，真话就像架在脖子上的刀。沈四将剩下的半支烟掐灭，扔进了烟盒。他们每一个人在出道之前，经纪公司就会给他们出一个定位，这包装出来的角色再讨人喜欢都不是真的。很多明星终生困在这个美丽的谎言之中，渐渐的他们本身也活成了一个巨大的谎言。他们中倒霉的那些被戳穿伪装，跌下神坛，身败名裂。大家都以为我们是天上璀璨的明星，但其实我们和大家一样，只是最普通的石头，是人们投射在我们身上的幻想，赋予了我们美好的光环。一旦这些幻想破灭，我们也就会被打回原形。所以你们看起来高高在上，但实际脚下踩的全是泡沫。徐志怡同情地抽完了最后一口烟，然后麻利地又抽出一根递到沈思的眼前。沈思下意识地接过，等反应过来烟已经点燃了。徐志怡看他猛吸了一口，慌慌地伸手抢过，别抽那么狠，最后一支了。说完毫不忌惮地接过去吸了一口。我有一个前辈对我说过，对一个人最大的善意就是连最后一支烟也愿意和他分享。说完徐志怡冲沈四挤了挤眼睛，摆出了一种姐妹我够意思吧的表情。这女人不是有洁癖吗？沈四突然觉得自己又一次被调戏了，于是他赶紧转移话题。徐教授，你烟瘾这么大还严重依赖药物，不会也是怕被打回原形吧？你怎么知道我依赖药物？徐志怡的心里像摘了毛的猫，面上却不动声色。 我有内线，算了吧，少用这种借口唬人。真的，你难道不知道自己的演技有多烂？薛之仪故作负气地探身看向窗台外。唉，这年头肯听真话的人不多了。夜色越发凄迷，渐渐连河对岸的万国建筑都隐没在了雪雾之后，只有灯光折射下的雪片一闪一闪。沈四偏头静静地望着身边的女人，徐之一整个上半身已经探出了露台，额前的发垂了下来遮住半张脸，发丝间只露出了挺阔孤傲的鼻子和那一张常年不带血色的唇。一个人怎么能把脆弱和刚毅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融合得这样毫无违和感呢？沈思默默想着。那种药吃多了不好，沈思轻声劝道，话未说完已经知道无力。这样理智克制的女性还学过医，又怎么会不知道如此艰险的道理呢？这样说吧，我的工作需要我付出全部的精力，分神一点都不行，所以我必须尽全力投入那个微观世界。现实生活的种种，包括我身为人类的一切需要弱点，都要为它让步，这才是一个最好的实验状态。徐志一食指与中指间的那一点嫣红在血光中闪闪烁烁，明明灭灭。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很伟大的课题，它关系着人类在未来十年里的生死存亡。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向各国发起警报，每一种可怕的流感病毒会在十年内的某个出其不意的时候突然席卷全球。这种病毒的致命性、传染性都可能高于我们以前所认识的任何一种流感。可是它到底是什么，何时出现，又会以怎样的形态出现，没有人可以预测。流感病毒的变异是上帝的指令，可是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破译上帝的密码。只要我能找见流感病毒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恒定点，再厉害的病毒也只能被关进笼子里。沈四一边在心里吐槽谁说没有人可以预测，一边看着徐志仪暗淡的容颜一点点亮了起来，好像有某种信念从内部点燃了他，然后从眼睛里折射出来照亮他的整个人。在寻找通用流感疫苗的时候，我不能分神，不能懈怠，甚至不能退缩。我白天需要注意力超级集中，药物、咖啡、尼古丁都能让我持续兴奋，注意力高度集中，不知疲倦地一个实验接着一个实验地做下去。但是这种兴奋会一直持续到晚上，让我无法平静。即使身体已经很疲倦了，但是睡意却始终不肯光顾。安眠镇定的药物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如果无法入睡，第二天再怎么兴奋，脑子里也是一团乱麻。这么多年来，我依赖药物，信任药物，因为药物比人可靠。你让我断掉药物，就是在断掉我的职业生命，没有它我不行。薛之仪惆怅地叹了口气，沈四痛心疾首，薛之仪简直无可救药了。你已经被药物控制了，他控制我，我利用他，不是很好吗？薛之仪浑然不在意。你服用的药物都是违禁品，副作用巨大，你会因此丧命的。沈四不得不严重警告他，并提前将事实摆在他的眼前。那又如何？生命在我这里，无需长，也无需广，只要足够深就可以了。薛之仪慢条斯理的话语中却藏着看透世事的杀伐果决。我们评价一个人是否有价值，从来不是看他的寿命有多长。多数人活着不过是在浪费地球资源，真正让生命有意义的人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活出深度的人。如果提前夭折，你又怎么活出深度呢？沈四真替薛之仪着急，腹诽道，你不怕死，我怕呀，所以我每天都坚持跑步啊，用良好的身体素质与药物对抗。徐志一笑了一下，收手做了一个秀肱二头肌的动作，牙齿居然雪白，没有被常年的烟熏火燎所染黄。你一定不能失败。沈四坚定地望向徐志一，像望着照进黑暗里的光。失败？我从来不怕失败，人人都说我是天才， 其实我只是比别人失败的次数更多而已。失败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对失败的畏惧。徐志怡轻描淡写地吸了口烟，正色地说，你一定很恨病毒，不惜以命相搏。哦，不不不，我爱他们还来不及呢。说起自己热爱的领域，像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从里面跑出来的信息量完全颠覆了沈思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你知道人类对地球做了什么？蜂蜜传授花粉，有可能在未来三代人的时间里完全消失。一旦蜂蜜停止授粉，整个地球的生命也就到了尽头，而唯一能够拯救地球的也许就是病毒。徐志怡像雾蒙蒙的眼睛这一刻清晰而明亮，炙热的像燎原的火。病毒拯救地球？沈思只觉得匪夷所思。徐志怡用看幼童的眼神瞥了一眼沈思，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装一杯海水，你手里就握着上百亿个病毒。如果把病毒首尾相连，连成一条链子，即使每秒能跑30万里的光，也需要花费2亿年才能从长链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徐志怡回头看着沈四，可是目光却透过他看向了更遥远的虚空，仿佛他的灵魂已经脱离了他的躯壳，去了更神秘幽微更复杂的世界。那个世界作为普通人的沈四很难读懂，但是沈四仍然努力倾听，努力去了解他为何会这样热爱这些会夺取他的生命的东西。病毒筛选和保留免疫力强大的个体，由此推动生命的进化，他们是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作的支持者，他们还促进了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交流，而这也是生物进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病毒本身在生态系统中的平衡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所有的生物都难逃病毒的无差别攻击，此后也会成为其他生物的养料，以保证生物链的完整。你知道吗？你的生命组成里也有病毒。徐志一得意地看向沈四，带着几分孩童般的天真炫耀。哈，难怪别人说无毒不丈夫，最毒不过妇人心。沈四顺着他的话胡扯着，徐志一忍不住白了他一眼。人类基因组中有10万条片段来自病毒，占人类基因组的8%，没有这些病毒片段，人类的细胞将无法正常工作，是不是很神奇？人类谈病毒色变，殊不知自己的心里就有，哪怕躲进真空里，也躲不开与病毒的亲密关系。然后徐志怡继续说道，大海中生活着大量的巨球藻，承担了地球上大约1/4的光合作用，为地球制造大量的氧气。而这些藻类里编码进行光合作用的蛋白质基因中，有些就是来自病毒的。地球上10%的光合作用都有病毒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参与。看，人类连呼吸都靠病毒，我们不得不承认是病毒间接地给了我们生命。可是病毒也夺走无数人的生命，沈思提醒他。不不，不是病毒夺走人类的生命，是人类自己。徐志怡猛烈地摇头。在我看来，病毒其实是大自然用来制约人类的终极武器。人类大肆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把自己凌驾于所有生物之上，对生命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可这地球并不只属于人类，大自然会用病毒来为世界重新洗牌，所以病毒是地球毁灭前的最后一道防御。总有一天他会忍受不了人类对地球资源的掠夺，从而大规模地毁灭人类，让人类的数量锐减。在人类摧毁地球之前，保护它。所以说，病毒是地球自带的免疫系统。既然人类这么该死，你为何还要想研究出通用疫苗对付流感病毒？沈思被徐志怡的话彻底绕晕了，因为病毒是无差别攻击，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为非作歹。也有人买了猫粮来喂小区里的流浪猫，也有人为了救大猩猩不惜自己被枪杀，还有人为了解救信天翁终年漂泊在海上。人和人是不同的，病毒却不懂。我只是希望不要让一些无辜的人替别人做的恶买单。你赞成病毒能有选择性的攻击人类？沈思好奇地问。那当然，恶有恶报嘛。但是如果病毒这么高级，他们就不是病毒了。 徐志一突然笑了起来，连身体都忍不住震得颤了起来，好像突然想到什么好笑的事情。其实病都很简单，他们根本无法独立生存，他们存在的唯一方式就是感染宿主，就像爱情一样，离开人就无法存在。沈思被徐志怡的比喻打击到了，人与人之间那么幽微复杂缠绵热烈的爱情，被无数诗人画家讴歌赞美过的爱情，令无数人欲生欲死的爱情，在徐志怡的眼里不过像是简单的病毒感染。但这比喻真的很精确，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时候，不也像得了一场重流感吗？头晕、目眩、心慌、腿软、失眠、亢奋、焦虑，一次又一次，一个感染另一个。爱情的形态千姿百态，没有人可以终生免疫，有些人会产生抗体，有些人会死于非命，更多的人是在一场又一场的爱情流感中沉浮，直到耗尽生命。走吧，烟也抽完了，再不进去我就要感冒了。沈思接过徐志怡手中的烟盒，捏成一团。徐志怡瘸着腿披着毛毯，被沈思搀扶着跳进了房里，推拉门哗啦一声从里面关上。哇，真要是进了屋才知道外面有多冷啊，怎么你的嘴唇都冻青了？你才知道啊，你有多啰嗦。房间里隐隐约约传出徐志怡的抱怨声，谁让你连居家旅行必备的安眠药都没有？你真的没有吗？做明星随时会被打成原形，这么大的压力你不备几颗怎么睡得着？你有对吧？没有。可我睡不着，膝盖痛，震床，有你在我都没法正常呼吸了，你得负责帮我解决，烦死了，谁会天天吃安眠药啊？房间里一下就静了。过了一会儿，轻柔空灵的钢琴声突然在夜静里响起，缓缓的，像一泓细若霜白的月光，穿越了时空空间，从遥远古老的密林深处温柔的透过轻雾照进冰冷的现实，是徐志怡熟悉的舒伯特的摇篮曲。他闭上了眼睛，重新窝进温暖的羊毛毯里，嘴边挂着一抹胜利的微笑。那琴声悠悠地在黑夜里流淌出很远很远，融入夜色中飘扬的雪花，融入庞大而温柔的夜色，融入无数孤独者的梦中。皱巴巴的烟盒被团得辨不出原形，静静地躺在垃圾桶里。没有人会知道曾经有人在三支烟的时间里谈过什么，又改变了什么。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让人想到未来，是不是你也和我一起在寻找那终于只有幸福的人看得到？谁用爱去拥抱，他就在周围绕，直到老。我知道这些日子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窗外静悄悄的，地上干干净净，一点雪的影子都没有。再惊心动魄的美，如果发生在暗处，也不过尔尔。难怪人人都想要站在聚光灯之下。傍晚的时候，徐之一和沈四还没有从头天营救秦焕的疲劳中恢复过来，娱乐版头条就已经换了新内容。嫩模撤诉，称强奸纯属误会，有望与秦焕在新片出演对手戏。沈思念着这条新鲜出炉的标题，看着群体狂欢的民众发出一条条不明内情却自以为真理在手的评论，他忍不住对正在琢磨要不要把卤肉的饼干骗来当晚餐的徐之仪说，大自然翻云覆雨，尚有天气预报可以预测，娱乐圈的风云变化却真是没人能想到啊。头一天还要生要死上天入地的两个人就已经握手言和，照片上容光焕发的秦焕哪里还有半点昨夜仿佛要随风而去的憔悴模样。沈思不由得为自己的一时心软捏了把汗，敌人依旧坚不可摧。自古人心最难测，你以为我们学术圈就不复杂了吗？金钱令人疯，名利催人狂，只要与这两样挂钩，就没有一件事能简单的了。原来你知道啊。沈四突然对徐之仪刮目相看了，他一直以为他是不问世事的学院派，你不会以为教授是白痴的别称吧？徐之仪愤愤不平，用力抢下了鲁鲁口中的饼干扔远，鲁鲁摇着肥头哒哒哒地奔了过去，又衔在了嘴里奔了回来，炫耀地当着徐之仪的面吧嗒吧嗒地吃着香甜。徐之仪转头对着桌子上唯一的食物蔬菜沙拉愁眉苦脸。两天后，徐之仪回了宿舍，除了被损毁的书无法复原，就连他本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尽管腿伤未愈，但他已经嘱咐助教来宿舍接他去实验室，连给学生上课他也不想耽误，时间对于他来说珍贵到每一小时都有可能会催发奇迹。而徐之一一走，沈四便立刻把从徐之一手机里拷贝出来的通讯录翻了出来。通常人们的通讯录里多少会有一些诸如爸爸妈妈大表姐张三丰、王二麻子、小油菜花之类暗示着关系的亲密程度的昵称，可是徐之仪的通讯录却冷静异常。苏青、宋饶、宋希、徐建东、江纯一、朱玲、方恒，如果不是沈四早就调查过徐之仪，他一定猜不出他和这些人是什么样的关系。 连那么特别的方恒，他念念不忘的师兄，都只是电话簿上的一个没有情感色彩的名字。他忍不住好奇地在名单上寻找着自己的名字，竟然没有。原来他疏离冷清的人情世故根本无需他的存在。从接到预言师的威胁开始，徐志怡就成为沈思生命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左右着他的生死。而他沈思却连成为徐志怡通讯录里一个名字的资格都没有。他突然想到一句话：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但是沈思还是忍住不平，挨个打电话去调查，终于从100多个人里筛选出了4个电话接的古怪，一听就从事见不得人的地下勾当的人。然后他亲自拨了陈警官的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陈警官的声音是有些亢奋，略带疑惑性的： 是沈思先生？ 是的，陈警官，多年交情，你叫我阿四就可以了。沈思尽量让语气像与老友闲谈。 哦，阿四啊。 陈警官立刻改口，他们这号人套近乎似乎是一种职业本能。 今天怎么亲自打电话来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啊？ 陈胜今年40有2，几乎在刑警队干了小半辈子了，去年刚当上队长。平时不联系的人一旦打电话给他，没有一个不是想托关系的。他通常不会主动揽事，总要等对方寒暄够了，他在话里话外拿捏一番，逼对方先求上门来，才模棱两可地答应下来，好让原本只有7分的人情变足了10分。但面对沈四，他却不能，他愿意顺溜地主动将对方的麻烦揽过来，不让对方觉得为难。对于陈胜来说，明星不是没见过，多大的腕儿也是打过照面的。因为工作所赋予的特权，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矮过什么人半分，所以在明星面前的确也能保持几分平常心。然而沈思对于他来说到底有几分不同。他与沈思的相识是在2年前的一个案子里，本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后笔录，但是沈思的表现让他不再把他当作一个光彩照人的符号，而是一个颇为仗义的男人。最让他有脸面的是，从那以后，沈思每年的首映式、见面会，甚至是一些其他明星演唱会的 VIP 票，陈胜他从来不需要主动提起，就有他的贴身助理小谷亲自找人送来，以至于局里的领导都常常羡慕地拍拍他的肩头，对外宣称：我们小陈和沈思是哥们儿。尽管沈思并没有真正主动打电话给他。这一次想必很特殊，既然陈胜开门见山，沈思也就自然地接过了话题。上次找陈队长帮忙查 IP 地址已经够给您添麻烦了。 哎，当我老陈是朋友就别和我客套。上次那个 IP 地址很玄乎，后来我又督促网监的兄弟帮忙查了查，对方实在高明，没帮上忙。那人如果再发邮件给你，你如果不方便报警，还是通知我，我再来想办法，可大意不得呀。 那太感谢了，可能就是粉丝的恶作剧吧。不过这次是真的有重要的事情，拜托陈队长。我有个朋友被人引诱嗑药，我这儿有几个药贩子的名字和联系方式，烦请陈队长帮忙清扫一下，免得再祸及更多人。 嗨，这不是为民除害的好事吗？您这不是找我帮忙，而是给我们提供线索呢。 我马上就找缉毒组的同事跟进。那就麻烦陈队长了。上次沈思恰到好处地停在这里。 啊，收到了，难为你每次都想到我，我们局长还反复托我转达谢意呢。 这和陈队长为我做的那些事相比不值一提。沈思大方地转移了话题，改天有空我请喝茶。 好的好的，您先忙。 陈胜立刻知趣地收线。当天晚上，缉毒队的同志们就扫荡了沈思所提供的那4处贩药的窝点，可惜的是都是小打小闹，没能让警察同志满载而归。 沈四收到消息后，专门找了公用电话，分别打给那四个仍然蹲在缉毒大队里接受教育的药贩子。别再卖药给徐志怡教授，对，就是那个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女人，卖感冒药也不行，卖一次就端一次窝，记住了。沈四挨个撂下狠话，他简直搞不懂像徐志怡这样象牙塔里的人是怎么找到这些连警察都要靠线报才能挖出来的药贩子呢。极简有时候反而最令人琢磨不透。不过沈四就不用搞懂徐志怡，他只需要帮他摆脱嗑药致死的命运，让他能够活着营救自己一命就够了。刚挂了电话，周文就发来消息，陈小燕替秦焕回绝了周导的邀请。不知内情的周文不断地在电话里感叹佛祖保佑阿四，要去寺庙还愿。原来捏住对方的软肋比救了对手的性命更实用。沈四松了口气，他终于有机会晋级演技派了。只要接下来把演唱会搞定，他就可以宣布退出歌坛，从此专心的演戏，应该也可以继续红下去吧。于是在制片方的陪同下，周导与沈四又坐在了同一家咖啡厅里。不过这一次周导的态度截然不同，连那身如刀切般的高傲法令纹也浅了。出乎周文的意料，沈四并没有摆脸色给导演看，质问制片方如何表现诚意。制片人谦逊地表示，投资人全权受益，诚意由沈四来定。于是周文开出了一个更狠的片酬，制片方显然已经料到，丝毫没有犹豫，当场同意。然而沈四并没有打算就此罢手，他私底下联系到制片方，周导一直觉得我演技不好，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啊。 谁敢说你没演技啊？没演技票房会那么高吗？ 制片人的额头上顿时冒出了一阵虚汗，都是粉丝们的厚爱，演技有待提高是事实。为了不辜负周导的重任，我觉得应该给自己请一个顾问，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让我有一个原型可以模仿参考。沈四一副替制片方和导演深思熟虑的姿态。 所以你需要我们？ 王蒙虚心地向沈四请教。 科学家嘛，尤其是那些顶尖的，很不好请，这群人自命清高，但实际上又很看重钱。 这也对，没钱怎么搞科研？哎，难怪会人格分裂啊。 正好我认识一个科学家，他的实验室里有很伟大的项目，需要一笔经费，如果你们肯小小的赞助一下，热心公益事业，关心祖国科学进程，多好的话题，又能帮我达到周导的演技要求，两全其美，不是吗？ 话说到这里，王蒙已经明了，直接询价。 小小一笔赞助费是多小呢？ 一两百万吧。沈思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啊，两百万吧，既然请人就要有诚意，科学家也不好糊弄啊。 开价不高，王蒙立刻替投资人拍板。 那我就有信心演好这个角色了。如果这事儿由制片方提出，面对媒体的时候也能上个头条吧。 那当然， 王蒙一口答应了。和沈四带来的票房相比，这点钱真的不算什么。晚上沈四用黑围巾裹了脸，直接到徐志怡的实验室外等他。徐志怡正废寝忘食，突然收到了短信，让他赶紧到实验室外来一趟，发信人是沈四。徐志怡抚额轻叹，这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想到万一沈四暴露目标又会给自己添麻烦，他只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到门口与沈四会合。但他走到门口并没有看见那个醒目的男人，正纳闷，突然间头被人拍了一下，一扭头正是围着围巾帽檐低扣只露出了一双眼睛的沈四。幸亏是晚上又正值隆冬，否则他这一身行头比他本人还要耀眼。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沈四遮遮掩掩地将徐志怡拖到了小花园。 两个都不想听。 徐志怡相当干脆。 实验资金不要了，沈四含笑道。 哦，果 果然是好消息。那坏的那个能不听吗？不听坏的就得不到好的。那你干嘛让我选啊？徐志英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沈四，想看看你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没想到你是利己主义。沈四今天穿了一件棉的草灰色飞行员夹克，搭配黑色的靴裤军靴，单手插在口袋里，偏头凝视徐志怡的样子又痞又帅。有路过的学生好奇地冲徐志怡吹了口哨：徐教授，哇哦！沈四忙低调地将头埋了起来，这下旁人连他唯一暴露的眼睛也看不见了。徐教授，要去食堂吃饭吗？徐志怡手下的冯令达寻了出来，这两天都是他在负责接送徐志怡。沈四忙将身体引到暗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冯令达已经找了过来。还穿着白大褂的冯博士一下子愣住了，完全没想到自己不苟言笑的导师不是躲出来抽烟，而是与男子私会。他以为徐志怡怎么也会介绍一下，可是谁知那面对面站着的一男一女谁也没有搭理他。冯令达尴尬地站在原地，进退两难。他趁机想要打量一下有勇气与自己导师约会的男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可惜对方捂得太严实，只能窥到一副高大的好身材。即便穿着厚厚的冬衣，那衣服下的线条轮廓和浑身散发出的气场依然让身为男子的冯令达自愧不如。但是这一身深深浅浅不同的黑灰搭配也能看出他对服装的讲究与精细，和徐志怡的朴素简约的穿衣风格隶属两个世界。还去食堂吗？冯令达只好自己解围。不去了。徐志怡长叹了口气，看着帽檐下沈思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哦，那我把你自行车骑走，明天早上我接你的时候再骑过来。冯令达说着就要走。车钥匙给我。沈四突然哑着声音在围巾里动了动嘴唇。冯令达的第一反应是看向自己的老师，直到这一刻当他站在另一个气场强大的男人面前，他才突然反应过来，其实自己的导师还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和自己同岁。徐志怡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于是冯令达将钥匙掏了出来扔过去，沈四一伸手很精准地接住。谢谢。那声音压得太低，几乎让人听不真切。但就在沈四抬头接钥匙的那一瞬间，冯令达看见了沈四的眼睛，这是在深夜的阴影处也耀人眼眸的一双眼，琥珀色像澄澈的月光石嵌在脸上，却散发出日光般逼人的热力，令人疑心在这样的一双眼睛注视下是否会眩晕，亚洲人里少有。冯令达好奇地想要多打量徐志怡，却不动声色，一瘸一拐地走到了沈思面前，挡住了他的视线。徐志怡不说话，但那目光赤裸裸地直接。于是徐志怡的头号粉丝就这样灰头土脸地走了。我请你吃饭。沈思将鼻子从围巾里挪了出来，深吸了口气。你不会是想让我拄着拐杖骑自行车带你吧？徐志怡有些困惑了。我骑自行车的时候你还没生下来呢。沈四闷声闷气地回敬。你三岁骑车神童哦。徐志怡瘸了腿也依然不改变实事求是的态度。沈四不耐烦地和徐志怡摸着嘴皮子，可是又忍不住。你终于知道我的年龄了，看来徐教授也有好奇的时候呢。 你的年龄又不是秘密，满大街的人都知道。 第一次看见徐志怡流露出孩子气的一面，沈四只觉得好笑。他在旁边的旧车棚找到了徐志怡的座椅，皱了一下眉。好破烂的车，估计零件都掉得七七八八了吧。他把车子推到路边，骑上去拍拍后座，示意徐志怡坐上去。徐志怡不客气地一屁股坐在后座上，车子顿时一沉。沈四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他用力蹬了一下脚踏板，另一条长腿用力地在地上一滑，车子歪歪扭扭地拐了好几下，终于保持住平衡，开始正常前行。 你能骑在一条线上吗？ 徐志怡差点被晃下了车。 这车你是从垃圾堆里淘的？ 沈思费力地把车头尽量摆正，车把手的中轴明显已经歪了。 怎么，技不如人就怪车？ 车烂就算了，你好歹把车胎的气充足吧，你一上来半个轮胎都瘪了。 让你减肥还嘴硬，吃两天蔬菜沙拉就连鲁鲁的狗粮都想抢。 我吃了整整十几年的生菜白水煮鸡胸也没怂成你这样。 怎么能全都怪我？ 你上次骑车是什么时候？ 徐志怡冷笑了一下， 十几年前吧，那时候还在英国。不过我小时候为了赚零用钱当过报童，成天骑着自行车送报纸。 难怪技术这么生疏，我还以为你昨天现学的呢。 徐志怡继续吐槽，拜托说话别动来动去，你好歹搂住我的腰，挥着拐杖指来指去也不怕掉下去。 摔坏了你的脸我赔不起。 我知道。徐志怡抢过沈思没说完的话，一把结结实实地搂住了沈思的腰。 这是你主动要求的，可别又说我调戏你。 说完徐教授忽然想起昨天和江纯一的那通电话。 哇，你都住进我偶像的家里了，也没趁机占点便宜拍几张床照？ 江纯一怒其不争， 我还怕他占我便宜呢。拜托徐志野，你前评后贬的有什么便宜可占？那可是沈四啊，美臀男神，那胸那腰那屁股那腿，天生就是长出来让女人占便宜的呀。你可真是暴殄天物，下次再有这种好事你必须叫上我。 叫上你？我是绝对不会再去他家了，代价太大，我可是付出了膝盖的。 膝盖在男生面前就是用来碎的，换了我连贞操都可以付出，就怕他不要。 江纯一不要脸的在电话那头流着口水， 你下次再有机会接触我男神，要么把我叫上，要么替我摸摸，回头写30页的 PPT 发给我。 鬼使神差的，徐志怡在沈四的腰上上下下挨个摸了一个遍， 腰还挺紧实的嘛。 你在干嘛？沈四又惊又怒，不知道徐志怡哪根神经又不对了。 我同学让我帮他摸摸。 对了，我同学是你头号粉丝，你应该认识，就是你故意把给他的电影票寄到我邮箱那个。徐志怡不动声色的威胁。沈四立刻晋升，让徐志怡又摸了两把。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我不想想法子。话我知，却也停止。I'm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何时无聊地叹气，想你我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